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申音老师，我们先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红楼梦》当中的这些人物，梳理一下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 其实《红楼》当中啊，我觉得最响当当的出场，可能是一下子就撞到每个人心里的，应该是王熙凤的出场吧。 对，没错，完全反映出她那种很泼辣的那种性格。 对，她是拿黛玉的心理，因为黛玉突然听到了笑声，而且听到了这个说法，说我来迟了，不曾赢得远客。然后呢，黛玉有一个自己内心的独白，说这个每个人都脸生摒气，是谁如此的放肆啊？这是黛玉自己想啊，也就凸显了王熙凤的她的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和在贾母啊她这个身边的她的这个位置或者说地位啊。当然了，其实我们不单要关注王熙凤的声音，我们在讲有声有色嘛，是吧？我们还要看到王熙凤的服饰。这一段最精彩的应该是对她服饰的描写。我来给大家读读看，说王熙凤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翅璎珞圈，裙边系着绿豆宫绦，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坑袄，外罩五彩克丝池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启笑仙文， 这简直是太传神了。 是啊， 服饰非常的华丽， 非常华丽。如果是我们同学去看的话，你要注意什么？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关于人物服饰的描写，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颜色。我们看王熙凤呢，首先她头上呀戴着叮叮当当的，会带一堆的东西，是吧？那么一方面体现了王熙凤的富贵，王家是真有钱。到最后她瞧不起贾琏她的丈夫的时候，她曾经跟贾琏说，我们王家扫扫地缝的钱都够你们贾家吃好几天了。这个在过去的这个妻子应该说非常的霸道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贪财，他喜欢把那个就表现他有钱的啊全摆在明面上，那要拿现在的话讲就是炫富，是吧？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他穿着什么样的这个袄呢，就是外褂呢是大红色的啊，那穿着什么样的裙呢，翡翠的，那么加在一起我们能想出这个颜色吗？红配绿啊，哎，我们会觉得非常俗气的，浓艳俗气，是吧？那么另外说到了他是丹凤三角眼，按我们生活的常识去想，一个人长那个眼睛要是三角眼， 特别厉害， 特别的厉害啊！而不但厉害呢，还要说到单纯未起笑仙文，不但厉害，而且虚伪，是吧？哎，我有多厉害？但是我把你整死了。这个里头他真的整死过人啊，特别是尤二姐 是 啊，但是呢我还要妹妹叫得极其亲热啊，所以从这儿我想就是我们能看到啊，熙凤的出场可以说是先声夺人，这是一种风格。 当然了，除了熙凤之外，咱们讲一讲反差比较大的林黛玉的这个出场。 黛玉呢，应该说红楼人物当中，除了这个甄士隐啊、贾雨村他们这些侧面的人物以外，是吧？那么最主要的这个主人公出场，林黛玉是第一个，但是也不是这个孩子呢主要的首先走出来的，他不是一下子像王熙凤哗一下先声夺人啊，他是一步一步的从远方的角落里啊走进。那么最远的呢，就是他只是贾雨村教的一个小小的女学生啊。贾雨村是红楼当中先出现的人物，这个贾雨呢也突出了这种贾雨村眼，就是不说真话的那样子的啊。那么他呢在官场上刚当官他就腐败了，然后呢他就等于赋闲在家嘛，免职了，他就去当这个西宾啊，所谓的西宾就是教书先生，私塾的先生，带的就是林黛玉。那么提到了黛玉，介绍的很简单，说乳名黛玉，年方五岁，只有五岁，那么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嘛，是吧？然后在第二回的时候再说到黛玉，说到了生得聪明俊秀，年纪又小，身体又弱，她的母亲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她呢因为守丧尽礼过于哀痛，素本怯弱，所以好些时候不曾上学，那么这个就比那个小女孩 更稍微的细致一点了，是吧？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朦胧的模糊的这样的一个轮廓或者这样的一个影子，让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挺聪明的，但是身体不好。但这样的孩子不是很多吗？那么到他再出现，说到了说他读书的时候啊，一读到敏，敏锐敏感的这个敏，他就会读成密，写字呢也故意不写这个，为什么？就过去的孩子很懂礼，这是他们必要守的礼，就不能提父母的这个名字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儿，写的时候也不能写。然后贾雨村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他和冷子兴啊，这个也是一个小人物，和冷子兴在说荣国府的事儿的时候，说这个黛玉其实是荣国府的外孙女儿啊，因此他说怪到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夺其母不凡，故生此女啊，说原来是荣国府之外孙，又不足含矣，就是没什么稀罕的了啊，原来是那么大家族的这么一个小姐呀，是吧？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林黛玉真的从凡女子当中，刚开始就是一小女孩，第二稍微有点聪明，第三原来她不是一般的人，一点一点站出来啊，正式向舞台的中心走去。那么在第三回，这也是我们同学最熟悉的《红楼梦》的篇章，因为这个是人教版的这个书当中的必选的一回，叫林黛玉进贾府啊。她进贾府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也要关注，就是说她到了这个家，这个她的外祖母家，说步步留心，处处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这么小心翼翼的女孩子，背后你能读到她什么性格呢？ 嗯， 就什么话都不敢说，然后特别怕别人笑话她，就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一个姑娘，是吧？哎，非常的敏感。为什么她会这么小心？因为她爸爸那边的应该是属于书香门第啊，而贾府这边呢叫世禄之家，就是吃皇上的俸禄啊，世袭下来的啊。这样的话，他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心情啊，因为读书人他的那种骄傲感哈、啊，那种自尊表现在这儿。而大户人家呢，豪门，他又喜欢以自己的豪强去压人啊，这个和林黛玉之间是有矛盾的。那么林黛玉她后来在贾府的心情，其实也在这儿奠定了一个基调，就是贾母疼她，但别人对她虎视眈眈，因为她也是受到疼爱了，那就必然就会受到嫉妒了，是吧？那么同时呢，林黛玉小心的，生怕有一点别人看不起她的地方啊， 对，所以说那要跟黛玉相比对的话，那应该就是宝玉的这个出场了、啊、 对、 嗯、因为宝玉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好像在大家的口中应该不是一好孩子，那这个算不算就是在写法当中啊、嗯、这算不算是叫先抑后扬， 先抑后扬，欲扬先抑嘛、是吧？哎，这个说的已经很专业很到位了啊。所以咱们比较这三大人物，这应该是曹雪芹自己特别喜欢的三个人物、是吧？虽然王熙凤呢，我们就用自己的话来讲说不是好人，因为她办了很多的错事，是吧？但是王熙凤真的是现代的女强人，非常能干。 对， 要到现代的社会，贾宝玉和林黛玉估计都混不开。 嗯， 但王熙凤那一定是大公司的 CEO。 嗯 嗯，所以说她的出场就必须气势极大。啊，林黛玉呢，因为她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是吧？哎，所以她要慢慢慢慢走过来，哎，有她的矜持和气度。那么宝玉呢，咱们刚才说到的问题叛逆少年啊，因此呢，大家刚开始的时候都要批评他啊。首先一点呢，说先说宝玉的奇啊，衔玉而生，而且这个玉上呢还有许多的字迹，当然这个时候不能较劲。有的人就考察说怎么可能那么大块玉，那么点的小孩怎么能雕下来、这个咱们就不研究了、是吧？但至少说为什么贾母那么疼他，这有一个就是孩子天赋秉异，是吧？再一点呢，这个贾雨村啊说到了啊，说这个有正邪两副之人，成则公侯，败则贼，就说这样的孩子呀，你要把他培养好了，哎，他会成为国家的人才，家庭的栋梁，是吧？那么如果要放任他的发展，那他可能呢就一下子堕落无边了。那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咱们社会上包括自己的学校也有这样的学生，我们总是说哎呀，你这么聪明，你可惜了了等等，怎么看了《红楼梦》其实真的可以反思我们自己的教育。黛玉 进贾府，黛玉呢在这个贾母的房中已经看到了那么多的人啊，和她生命最有关联的宝玉一直没看到。后来王夫人就解释了一下，王夫人跟黛玉说，说呀她现在去庙里还愿去了，晚上你就看见了，而且呢她是小心翼翼地告诉她外甥女儿，说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我们想想，哪有妈妈说我有这么一个倒霉孩子呀，是吧？哎，那么混世魔王说不要理他啊。黛玉也在想，说这个宝玉啊，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这种呆懒的人物，懵懂的顽童，他也没对他的这个表哥有多少好印象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贾母的屋中吃晚饭了，贾府当中特别有规矩和排场，在这一种气势当中，烘托渲染当中，听得外面先是一阵脚步响，因为这个人很重要，大家呢都得围着他来，是吧？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这个我们要说一句诗的话，叫千呼万唤始出来。 对，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个描写，我觉得恐怕是让前面所有的铺垫都黯然失色。 是的 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宝玉出场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啊。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成碎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色，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宝玉随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两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记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失脂，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 在曹公能够这样写就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出那样的场景，就是他在黄叶村哈，可能屋子里冰凉冰冷的，然后他身着破旧啊，他有的时候要靠施粥才能活下来，但是他还能想到过去的一种富贵啊，他不是对于这种富贵的向往，更多的呢我觉得他是一种忏悔，原来享受的太多了啊，那真正的生命的那种乐趣，生命的这种精彩，可能呢限于物质的享受当中。所以在写黛玉看到宝玉啊，我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就说吓了一跳，说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啊，而宝玉呢索性直接说出来，说这个妹妹我见过啊，这个很让人感动的两个人的一种缘分，就我看你好像就是我认识你啊，咱们前世见过。那么我们会熟悉红楼的这个故事，黛玉原来在天上啊是这个一株仙草啊，那么宝玉呢就是绛珠仙草，宝玉呢是天上的一个侍者，叫神瑛侍者，这个草啊它没水了，快干了，然后宝玉呢就是他前世的那个化身，这个神瑛侍者就给宝玉啊，就给这个绛珠仙草啊浇水，然后呢就灌溉他，哎，他就等于是又有了自己的生命。结果后来黛玉就是这个绛珠仙草听说神瑛侍者下凡尘了，化作贾宝玉了，那么他说呢，他就请求说我也下凡，为什么？他给了我这样的灌溉之恩，那我要用我一世的眼泪来还他啊，多么动人，到最后泪尽而亡，实际上就是还了前世的这样的姻缘。大家了解贾宝玉，我觉得无论如何啊，对于高中的同学来讲，甚至我觉得应该把它背下来的，就是对宝玉的评价，就是这出很有名的啊，叫《西江月》。提到无故寻仇觅恨， 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孝无双，忌言纨绔与高粱，莫笑此儿形状。句句贬低，就觉得这个贾宝玉简直是没法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张征最开始的判断，欲扬先抑，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正话而反说，拿传统的正规人的眼光来看，贾宝玉就是没法要了，对吧？但是传统的正规的恰恰是迂腐的，是阻碍社会发展，是限制生命的力量的，是吧？那么我们反过来就能看到贾宝玉他的生命存在的可贵。 看刚才呢，申英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分别的这个出场两个人之间算是暗生情愫吧。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大家也很喜欢津津乐道的，也是两个人的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而且也是特别的能够去打动我们这么好的一对儿，刚才你也讲到的一个这个小的细节，两个人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拌嘴。 你知道在前面黛玉和宝玉就有记载的咱们都不说小的口诀有记载的他们一共打了多少次吗？十次。整整就特别详细的讲他们打了十次。刚开始还很简单，比如说提到了不知为何言语不合就打了起来，是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虚写，就不直接写。到后来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就是那个香袋，是吧？那么他就觉得宝玉把他的东西送人了，这个不行，我也在意。黛玉是那种毁灭性的爱林黛玉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到是你看黛玉一出现他们俩一打架就是死了干净要不然就是这个捡东西撕东西宝玉就是砸玉这个两个人呢，一方面我们说小孩真的有他闹的一个成分但是他又不是瞎闹，他是说有爱我们就一起在，是吧？没有爱我们就化灰化烟化成粉末不再存在，他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到最后的时候，黛玉最后焚了稿然后凄惨的死去，而宝玉呢最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为什么？出家了，我要走。 好了，那么这个呢是申英老师对于《红楼梦》当中这几位主要人物的描写为大家做的一个梳理。那么如果《红楼梦》用专题去讲的话，有太多的专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我们在稍后时间段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检举出一个非常特别的专题，那就是节日的专题。我们要知道在《红楼梦》当中有太多的中国传统的节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有一个节日是最应时应景的，那就是春节。那么对于春节，《红楼梦》又是怎样去描写的呢？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了。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晴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